村芳华。 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上回我们讲到，李治认为王皇后害死了武则天的小公主，便起了废后的心思。那么为了达到废后的目的，李治又是怎么做的呢？废后的心思一起，想压已经都压不住了。李治仔细地想了一下，目前朝堂之上一切都是舅舅长孙无忌说了算，废立皇后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取得舅舅的同意，如果舅舅这一关过不去，那么废后的难度一定非常大。永徽5年年底，李治与武则天一起到长孙无忌家里串了一个门。古代皇帝可不是随便可以串门的，到谁家串门，那是给谁家长脸。李治与武则天的突然来访，让长孙无忌有些诧异，不过瞬间就明白了，来者不善，此次御驾亲临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皇帝冲后面一挥手，满满十车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就运进了长孙无忌的院落里。长孙无忌一看，哎呦，皇帝这是在给自己送礼呀，是想让自己支持皇帝的废后主张。长孙无忌没有言语，只是恭敬地将皇帝和昭仪让进了自己的家中。在宴席上，李治和武则天兴致很高，他们一起营造出了其乐融融的场面。李治更是当起了宋官童子，即席封长孙无忌与小妾所生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从五品相当于副厅局级。送礼送到这个份儿上该差不多了吧。李治趁热打铁，似是无意提起了皇后无子的话头。 按照惯例，长孙无忌就应该顺着这个话头往下说，毕竟是皇帝起了个头。然而这一次，长孙无忌恰恰没有接茬儿，他装作没听见，自顾自地起了另外一个话头，愣是让李治废后的话题就如同一个石子儿扔进了大海，没有激起一点浪花。聪明人过招讲究点到为止，到这时候李治已经知道长孙无忌的态度了，他知道他这个舅舅倔强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如果再啰嗦下去是毫无意义的，索性早早收场，与武则天一起悻悻离去。在这之后，对于长孙无忌的游说还没有结束，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也亲自上阵了，先后几次前往长孙无忌的家中寻求支持，然而还是被长孙无忌拒绝了。皇帝的面子都不给，皇帝的歪把丈母娘同样没有面子给。不过皇帝想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消息从此传播开来，朝廷上下议论纷纷。这时有人看到了这里面的商机，于是紧紧地盯住了这次商机，期待利用这次商机给自己的仕途来一次提升。盯住商机的人确实不少，许敬宗就是其中的一个。说起这个许敬宗，其实也是老资格了，宇文化及在江都兵变时他就是隋朝的一个小官，不过江都兵变的时候他的表现那可是一塌糊涂。宇文化及征召许敬宗的父亲许善心，许善心没有理睬，而最终许善心被失去耐性的宇文化及杀害了。杀许善心的时候，宇文化及本来还准备连许敬宗一起给杀了，然而架不住许敬宗跪在地上拼命求饶，宇文化及心一软便放过了他。这件囧事一直困扰了许敬宗很多年，同朝为官的封德仪就经常拿这件囧事戏弄许敬宗，人家于世南能够大义凛然的恳求替哥哥于世基死，而你许敬宗眼睁睁地看着老爹被杀，却只顾自己求饶，这是什么人品？封德仪的话让许敬宗很多年都抬不起头来。许敬宗的人品暂且放在一边，公平地说，这个人非常有才，李世民旗下有18学士，许敬宗名列其中。现在废立皇后让许敬宗看到了机会，他决定压一回宝，把宝压在武则天的身上。如果武则天得立皇后，那自己不就是奇功一件吗？由此魏卫青许敬宗自动加入了游说长孙无忌的行列，没想到居然受到长孙无忌的严厉斥责，碰了一鼻子的灰，许敬宗悻悻而去，但是却在心中种下了对长孙无忌的诅咒。长孙无忌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始终被自己看不起动辄斥责的面红耳赤的人，竟是日后对自己痛下杀手的人。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暗战还在继续，战争的主导权已经完全落入了武则天的手中。 而王皇后只能被动防御。面对武则天的咄咄逼人，王皇后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永徽六年六月，武则天出招，指控王皇后与母亲柳氏使用巫术妖法，行为不端。对于皇室而言，最怕的就是巫术妖法。西汉时期，武帝刘彻为了追查皇宫内外的巫术妖法，曾经处死过几万人，因为巫术妖法是皇室最忌讳的。现在武则天将使用巫术妖法的铁帽子扣到了王皇后的头上，王皇后即便想摘也有心无力了，因为她知道皇帝已经完全倒向了武则天的一边，武则天无论说什么皇帝都认为是对的。伴随着武则天的指控，王皇后的境遇越来越差了。更为可怕的是，王皇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外援。王皇后的母亲因为武则天的指控被永远禁止入宫，王皇后的舅舅柳氏因为武则天的指控从中书令自动辞职改任吏部尚书，又从吏部尚书一下子被贬成了遂州州长，并且在上任的路上再次被贬，从遂州又贬到了荣州。外援已经被剪除掉了，后宫之中的王皇后只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女人了。皇帝已经站到了武则天的一边，顶着皇后空头衔的王皇后便成为跌入水中的骆驼，只要再加上最后一根稻草，王皇后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悲剧即将发生，只是时间的早晚。与此同时，朝廷内的分野也在继续，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苑为首的一干老臣是坚决的反对派，而以许敬宗为首的一拨人则成了坚决的拥护派。原本籍籍无名的中书舍人李义府便在此时混进了拥护派的行列中，从此在唐朝的史册上留下了自己的昭著臭名。本来李义府没有机会臭名昭著的，因为机缘的巧合，他便混入了拥护派的行列。作为长孙无忌最为反感的人，李义府在大唐的前景已经暗淡无光，长孙无忌更是准备把他赶出长安，从中书舍人贬到毕州，即今天的四川省通江县，做一个小小的司马。由长孙无忌起草的诏书已经出台了，只是还没有下达到门下省。一旦诏书下达，那李义府就得乖乖地收拾行李前往毕州，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司马。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义府的人脉帮了他的忙了，他居然早早地知道了诏书的内容，这个时间差为李义府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怎么办呢？如何才能够不去毕州那个鬼地方呢？李义府找来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简，向他咨询避难的方法。王德简思索了一番，给李义府支了一招。现在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如果你能够上书力挺武昭仪，管保你不用去毕州那个鬼地方。哦，只要支持武昭仪成为皇后，那就不去毕州，这太简单了。随后李义府与王德简达成了协议，由李义府替王德简值当天的夜班，就在这个夜班里连夜写好奏书， 然后到内宫大门投递。奏书的内容很简单，废黜王皇后，拥立武昭仪，请陛下满足天下百姓的愿望。这封颠倒黑白、厚颜无耻的奏书能起到什么效果呢？龙颜大悦，接到奏书的李治随即召见了李义府，君臣二人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从李义府那里，李治得到了莫大的支持，让原本内心忐忑不安的他吃下了一颗定心丸，看来事在人为。接见完毕，李义府得到了赏赐，珍珠一抖。不久，李义府又得到了赏赐，越级擢升为中书侍郎，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职位居然就这样得到了。哎呀，看来这一步棋走对了。不过并非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像李义府这般没有立场，托孤重臣褚遂良始终是坚定的反对派，在他看来，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万万不可。永徽六年九月的一天，褚遂良与长孙无忌等人一起参加朝会，下朝之后，李治示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褚遂良、司空李绩、左仆射于志宁留下来进入内殿议事。看看这个阵容，褚遂良就知道了，皇帝是要讨论废后的事情，让四位重臣留下来，无非是试探一下他们这几个重臣的口风。褚遂良慨然说道，皇上留下我们就是为了讨论废后的事情，看样子皇上主意已决，这时候谁要反对可能就要遭到诛杀。你们几位长孙大人是国家重臣，又是皇帝的舅舅，李绩是国家的功臣，如果你们出头，皇帝盛怒之下将你们诛杀，皇帝就将背上杀舅杀功臣的骂名。与其这样，不如由我来出头，反正我出身茅庐，与国家也没有功劳，就算被诛杀也无所谓。商量完毕，四个人一起向内殿走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绩溜了，借口居然是有病。剩下三个人一起进入了内殿，话题果然就像褚遂良所料，废后。李治冲着舅舅长孙无忌说道，皇后无子，而武昭仪已经有两个儿子，朕想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卿等意下如何？李治说完，眼巴巴地看着舅舅长孙无忌。褚遂良腾的一下站了起来，说道，皇后出身名门望族，是先帝为陛下娶的，先帝去世时曾经拉着陛下的手对臣说过，好儿子和好儿媳就托付给你了。先帝说这句话时陛下也在场，如今生犹在耳，难道陛下忘了吗？如今陛下想要废皇后，恕臣不能遵从陛下的意思，因为如果那样，臣将违背先帝的遗命。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李治心中泱泱，不过他并不着急，他准备第二天继续努力。 第二天散朝以后，李治旧话重提，这一次又是褚遂良站了出来。陛下，如果真想立新皇后，那么也请从天下的名门望族中挑选，为什么非武昭仪不可呢？武昭仪是先帝的才人，侍奉过先帝的，陛下一定要立武昭仪为皇后，那么天下人会怎么评价陛下？后世的人将怎么评价陛下？所以请陛下一定要三思，臣今天冒犯陛下了，罪该诛杀。说完，褚遂良将手中的护板放在了台阶上，解下了自己的帽巾，向李治叩头，一直叩出了鲜血。褚遂良接着说道，今天臣把护板还给陛下，恳请陛下准许我告老还乡。尴尬呀，无边的尴尬。褚遂良的硬碰硬让李治尴尬到了极点，又恼羞到了极点。褚遂良说的都是事实啊，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可是你褚遂良不说，也没有人把你当哑巴吧，这个老家伙。李治一挥手，拉出去。一直在偷听的武则天这时候闪了出来，大声喝道，为什么不杀了他？关键时刻，长孙无忌护住了褚遂良，正色说道，褚遂良乃先帝托孤重臣，纵使有罪也不该加刑。左仆射于志宁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他没有想到褚遂良与皇帝的冲突会如此激烈，他呆在原地一言不发，又一次的不欢而散。随后侍中韩苑也加入到了反对的行列，理由是武昭仪不配母仪天下。可是李治还是听不进去，他已经吃了无数个秤砣了，他的心已经成了一块铁。到现在为止，除了司空李继庄病，剩余的重臣全都是反对，废后陷入一片僵局。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众臣一起反对立后，李治也有些束手无策。而就在这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托孤重臣之一李绩倒向了李治一边，他将如何帮助李治达到废后的目的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遗时光。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